生承德倾国倾城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唱一唱。 双柱，红颜生，爱那菊

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柳欣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柳欣继续在空中许愿等候您。 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？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芭比娃娃